咁啊，石鹽咧，咁你啲鹽咧就好黐實嘅，濕到好似石咁嘅，即係有啲鹽咧係成嚿嘅，要鑿開佢噶，所以佢哋堅實，好似啲石一樣。咁佢哋石鹽，佢呢個味道咧係好鹹嘅。咁啊，細心就屬於植物，咁啊佢個味道就好辣嘅。咁啊，姜桂咧就即係生姜或者是肉桂啊，佢呢個味道咧就最辣嘅。咁啊，當無有味啊，嗱，此一句經文咧，就唔係話講上來嗰啲烏梅、嗰啲黃連、嗰啲石鹽、嗰啲細辛、嗰啲姜桂咧，自己咧係冇味道嘅，絕對咧唔係咁樣講。咁啊，但所以話始終啊都無有味啊，就應該點樣講咧？就係話説明。如果冇有啊，以上所謂甜嘅、酸嘅、苦嘅、辣嘅，冇呢啲種種嘅味道來之時啊，佛就同阿難講，佢話以是常設啊，就為甜就為苦啦。如果冇咗以上咁多嗰啲酸甜苦辣嘅味道來，你自己啊～嚐一嚐你自己呢個舌根，咁你話佢係甜，咦？或係苦咧？咁啊，但係始終咧，有人咁問啊，點解佛要阿難自己嚐下嗰條舌根啊？係甜，咦？或係苦咧？因為如果你話呢個知識係從呢個舌出生啊，咁就唔使假借。呢、这個外邊嗰啲鹹淡新鮮酸甜苦辣嘅情景啦嘛，但係你要知道，若果冇咗以上嗰啲酸甜苦辣嘅味道來嗰陣時啊，你可能自己嚐下你嗰條舌根，睇下佢係甜，咦或係苦啊？咁若是你自己嚐下呢條舌根之時，能夠分別出。是咸淡甘辛滋味，咁你先就好接呢个舌色啊，从呢个舌根生。咁如果上压一条舌嗰阵时，根本啊就冇味道嘅，啊冇味道就显示出你呢个舌根嘅知觉性啦。咁啊舌根嘅知觉性都尚且无，咁啊你呢舌色啊？就點樣可以講話從呢個舌根而生呢？咁咪若是政府就誰來從苦啊？咁咪如果你話啊，你嚐呢條舌嗰陣時，你就知得呢個舌根嘅性啊係苦嘅，咁咪呢個舌根就亦都成為所嚐嘅味道啦，成為情景啦。咁有誰為能夠嚐味之舌呢？嗰個若舌政府啊，就誰來嚐之？嗰個舌不自嚐，就屬為知覺啊。咁就如同嗰隻眼一樣，眼嘅見性能見物，但係唔能夠自己見翻自己嘅眼。咁啊，呢個舌根就能夠嚐味啊，但係唔能夠自己咧嚐自己啊。所以你説呢個舌根如果係苦嘅，咁啊，究竟誰人知得呢個舌性係苦咧？佢話舌不自嚐，就屬為知覺啊。佢話舌性就非苦，就味不自生。就雲何立界？咁如果話呢個舌性非甜就非苦啊，咁就變成係無味，因為味係屬於呢個外層，不是生於你呢個舌根啊。咁啊，味都尚且不生，咁啊，如何能夠顯示啊你呢個能嚐之舌根呢？咁啊，能生呢个舌根显唔出啊，能生嘅舌根你无，你就点样可以说呢个舌色啊，从呢个舌根生啊？ 咁啊立为佢嘅摄色界咧，咁你其实摄性非果，名字不生啊，你云何立界？咁啊若因未生，就色自为味，就同于摄根，就应不自上，就云何色之？就是味非味啊！咁啊，此就系破呢个摄色咧，唔系从呢个味尘生，因为呢个摄色啊，如果从呢个味尘而生啦，咁啊呢个味尘本来就系无情啊，味尘本来就系冇知觉，咁啊能生呢个味尘啊，既然系冇知觉啦。咁啊，所生呢个摄色啊，咁啊，亦都咧应该系冇知觉啊。咁你就同于摄色一样，因呢个摄根生。咁啊，色既然已经咧成咗摄啦，但系摄就不自常于摄啦。咁啊，又谁来常摄啊？知得佢系有味道咧？咁啊，現今呢個色即如果從呢個未曾生，咁啊能生呢個未曾係無情，咁啊所生呢個色即呢，亦都應該成為無情嘅幻塵，無有知覺才對。咁啊呢個色即如果成為無情、無有知覺，咁就應該就唔應該啊分別。所谓自味与共非味，但系现今就不然，呢个色即啊能够分别呢个味道，能够分别啊所谓自味非味，咁啊呢个有情有知觉嘅色即啊，咁就唔系从呢个无情无知觉嘅未曾生，就因为因果啦，系归国啦，咁啊点可以说？这个色即啊，是从这个味尘而生呢？各位有一切味，非一物生啊，就是一切的味道，不是从一物生出的。即是说，多种的味道呢，就是从这个多种物呢而生，那你叫有一切味，非一物生。各位味既多生，就色应多体啊，就是为一切的味道。咁如果是从呢个一切物生噶啦，咁如果呢个色即从呢个味尘生，咁能生呢个味尘，既然咧系有好多种味啊，咁你所生呢个色呢，亦都应该就成为多体。咁就叫做味既多生，咁啊所生呢个色呢，亦都应该成为多体啊。佢话体色体第一，体必味生。咁如果话呢个色即系从呢个味尘生，咁啊诸味虽然系从呢个多物而生啊，但系色即之体呢，仍然是一。咁若是世间就应当只有一种味，应该就冇呢个多味啊。咁就咸淡甘辛就和合俱生啊，即系话呢个色底系一样一个，而且又必定系从呢个味尘生嘅。咁呢个咸淡甘辛诸味和合啊，混而为一。咁啊，即系你嘅色体咧系一个，咁啊应该所有嘅咸淡甘辛和合啊成为一味，咁啊然后先至生你呢个知识，咁就叫做咸淡甘辛和合俱生。佢话诸变异相就同为一味，就应无分别啦。咁如果话呢个咸淡甘辛，咁啊众味和合成为一味啊，嚟嘅生你一个色呢，咁就变成盐，变咗佢呢个相， 似鹹就非鹹。咁啊，嗰啲甘蔗如果變咗佢呢個相啊，咁啊似甜就非甜喎。嗰啲姜桂如果變咗佢呢個相，咁就似辣就非辣。咁啊，豬味既然變異其相，通為一味啊，就應該咧冇分別。何者叫做鹹？何者就叫做淡啊？何者叫做甘？何者叫做辛辣？咁啊，能生之味親，就既然無分別啊，咁啊，所生呢個事跡啦，亦都應該冇分別啦。咁你叫做豬味道，如果變異其相，豬變異相，變成同為一嘢，你應該冇分別啦。個分別既無，就則不明色，雲何復明？是味色界。咁啊，既然顯唔出你呢個分別嘅節色啊，咁啊，當然就不明為嘅就節色啦。我話分別既無，則不明色，就雲何啊？仲可以叫佢做，或者咧係節色界的嘅因，呢、這個節根而生啊，名為嘅就節色界。啊，如果因呢個味塵而生咧，名為嘅就味色界，就係話。这个分别的既然无不明叫做色啊，那我们怎可以再叫它或者是色界或者是味色界呢？不应就虚空啊，生与心色只是破这个色色呢，不是从这个虚空而生。那虚空虽然广大啊，但虚空属于无情，是无有之国的，那所以你就不应该讲这个无情的虚空啊，能够生这个有情有知觉有分别这个知识，和不应虚空的生与心识。他说色味的和合就即于事中都原无自性啊，就混合界生，此就破呢非自共生。因为上文呢单舌根单字未尘都不能生的结识啊！如果你话根尘和合呢，亦都不能生呢个结识。所以你话共生嘅道理呢，亦都唔成。因为呢个根尘和合咗之后啊，根就失其呢知觉性，因为佢带有呢个尘境。咁啊，尘亦都失咗佢呢个无知之性喎，因为佢带有呢个过知之根啊。咁啊，能生呢个根尘，已经失咗佢呢个自性啊。咁你所生呢个舌根，亦都无自性啊。咁嘅舌色界又从何而成立呢？咁啊，以上就系名因缘所生法。本是无生，无生就无灭啊！咁啊，不生灭就当体即空，就系、是、显空如来作。佢话自个当知就摄未为缘，生摄色界就三处都无，此就系明因缘所生法。当体即假就散入假名假相而已啊，就系显不空如来作。佢话执摄与未合。节界三呢、这个节字咧，就应该改为个节字，即系话节根就系湿节，雨味咧就系味尘啦。嗱，咁有节根，亦都有外个味尘，咁所以始终呢个节界咧，就应该话节界，即系呢个节色界。呢三样咧，所谓本非因缘，就非。自然性啊，一就说明一切法当体就是中道，就是显空不空如来状。咁啊，向下二十五性各尘如空之时啊，咁啊满持尊者佢悟得呢个色即呢，即是系如来状妙真性。所以能够宣说苦空是心达实相， 個安難是幼與所命，是身畜為緣，就生於身色，個此色就為福，因身所生就以身為戒，因畜所生就以畜為戒。安難，若因身生就必無合離二覺觀緣，身何可惜，他若因畜生就必無與身，雖有非身之合離者。阿難，物不畜之，身之有畜，知身就即畜，知畜就即身，即畜就非身，即身就非畜，身畜以上是緣無處所，合身即為身自體性，離身就即是虛空等相，內外不成就中雲何立，中不獨立就內外性空，則與色生從誰立界，是故當知身畜為緣生身色界，三處都無，則身就與畜及色界三，本非因緣就非自然性。此一段經文呢，就是明身色界色狀性，就是說分別冷暖這個身色呢，即空即假即中，即如來藏妙真如性。他說阿難，被幼語所明的，即是上文所謂眼色為緣，就生於眼色，乃至到上文他說舌味為緣，就生於舌色，那種道理呢，你既然已經明白了，那始終呢，所謂身畜為緣生於身色那種道理啊，咁亦都係你所明嘅，個由於所明，身畜就為緣，就生於身色，只就係舉呢個因緣所生法。咁其中咧亦有兩重能所，咁第一重咧就係、是、呢個身，佢自己唔能夠咧顯出咧就係、是、個身根。因為身根屬於心法是無形相，那麼能夠顯示這個身根的呢，就屬於這個畜塵，由這個畜塵就顯出這個身根，那麼它是由塵的法師，但畜塵它自己不會說我就是畜塵，就一定呢要有這個身根的知覺才了解它是畜塵，咁你佢哋因根偶像，咁啊説明呢個身根與個呢個畜塵彼此互因緣，就佢哋一重嘅能所。咁啊第二重嘅能所咧，就係、是、身根。咁啊佢接觸到呢個畜塵之時，咁啊其中咧佢就起呢個分別啊。咁啊呢個分別屬於身色，咁你佢就身畜為緣。就是这个身根与这个畜尘呢是为缘，然后才就生到这个身色，那么属于呢因缘所生法。他说此色就为福，因身所生就以身就为戒，因畜所生就以畜为戒，此就立定了两个问题，咁啊，以便向下甩破的。佛同阿难讲，佢话此色啊，呢个身色系为福啊，因呢个身根所生嘅。咁啊，以身就为戒啊，就落为呢个身色戒啦。咁啊，如果系因畜所生嘅，咁啊，以呢个畜为戒啊。咁呢两个问题，咁啊，向下咧。就破斥啦，佢话阿难，佢话若因身生，就必无离合二觉观缘，就身何所惜呢？咁啊，佛同阿难讲，佢话阿难啊，佢话若因就身生，如果话你呢个身色系因呢个身根而生嘅，佢就必。無就離合嘛，二覺觀緣嗱，咁啊合就係、是、畜塵合於身。若要話離呢， 就是这个畜尘离开身，那你就合以共离，那有合就必有离，那离合两种是属于这个畜尘。那二国观缘呢，畜缘的就叫做国，细心去圆景的就叫做观。那么现在佛和波难讲，如果说这个身色是从这个身根而生的，那么身根就为能生，这个身色就为所生，那就不需要假借这个外边的情景，所以说必定是没有这个合理的促尘和这个粗细两种各观之缘的时候，那么这个能生这个身根呢，就无从表示咯，又怎可以能够生你这个身色呢？因为由尘啊，然后先至发之。若是啊，这个离合这两种促尘不来之时，咁就显唔出啦，你呢个能生呢个身根，咁啊一定要有呢个离合呢个促尘啊，先至显出你呢个能生呢个身根。咁啊现在如果话冇咗呢个离合嘅促尘啊，咁啊显唔出你呢个身根，咁啊能生呢个身根都尚且无从表示啊。咁你阿难话因身根而生呢个身色呢，当然亦都无从生起啊，只就系破呢个身色，唔系从呢个身根而生。各位若因畜生就必无余生啊，各位虽有非身之合嚟者，只就系破呢个身色呢，唔系从呢个畜尘生。各位若因的畜生，如果你阿难话这个身色呢是从这个畜尘而生的，那就不需要假借这个身根了，各位必无的余生。但是畜尘他自己呢不会知得他是畜尘，是由这个身根才是显示出有这个离合的畜尘，所以说谁有非身就知离合者，有哪一个人可以说没了这个身根而知道有这个合离的畜尘呢？那么既然没有身根，这个畜尘就不可得，那么能生这个畜尘都显不出不可得了，咁就点样可以生出呢个身色来呢？所以你说呢个身色从呢个畜尘生嘅道理，当然就不能成立啦。嗱，咁啊，此两段经文呢，其实呢佢就可以串通啊前后诸文嘅。嗱，如果从最初第一段所谓眼色即状性文中咧，你可以讲啊，所谓若因眼生。咁就必无明暗，第二国观缘眼何所色？咁啊，若因色生，就必无耳眼啦。咁谁有非眼之明暗者咧？咁啊，耳鼻舌都系一样。咁啊，如果向下呢、这个意识即状性文中啊，我哋就可以讲，咁啊，若因意生，就必无生灭的二国观缘，亦意何所色？各位若因发生的必无语意啊，谁有非意知生灭者？咁所以呢两段经文呢可以串通前后啊经文嘅，咁啊亦都可见啊，咁啊楞严经嗰啲文字呢的而且确系属于妙人，就妙语啊，咁啊亦都咧妙义。阿难，佢物不出意，就身知就有畜，咁啊向下就破呢个身色咧，唔系从呢个根尘和合而生嘅，因为法情嘅妄见啊，以为呢个身色唔系从呢个身根生， 亦都唔係從呢個畜禽生啊。咁啊，一定呢個身色咧，就係由呢個身根以共呢個畜禽啊，兩者咧和合而生噶啦。咁啊，眾生就咁啊執着，所以佛咧就要破斥啦。咁啊，安啊，物不畜之嗱，呢個物語咧就有三種嘅。第一咧就是動物啊，動物咧就係指我哋啲人啦，亦都包括嗰啲畜生啊，所謂貓啊、狗啊，我哋所認識嘅，咁啊，通通屬於動物啊。佢哋會走、會行、會瞓覺，肚餓識得揾食，啲屬於動物。咁啊，第二咧就植物啊，植物咧所謂五谷嘅瓜果，一切嘅樹木都屬於植物。咁啊，第三咧就礦物啊。所謂呢個五金的沙石，所以此個物字呢，我們舉出這三種動物、植物、礦物呢，可以說包括一體物的了。那麼這個枝字呢，就屬於這個身根之過，但是現在這一句經文，它說物不畜之，就是那些物呢，不會畜到這個身根的之過，咁就叫做物不畜之。咁如果咁样解释咧，就系与呢个事实咧，就唔系几啱嘅。嗱，例如我哋嘅人，咁啊常常有咁嘅机会啊，你坐响呢个树头下边，啊或者嗰啲乡下人啊，咁啊食完晏昼休息啦，佢哋响呢个树下咧，咁啊唞一唞阴凉，咁啊瞓一瞓。咁啊，一阵风吹过来啊，或者吹跌咗嗰啲树叶，或者吹断咗嗰啲树枝，咁啊，佢跌落嚟咧，佢就可以拾到啊，响树下休息嗰个人。咁当跌到佢个头啊，佢个头就会痛咯。咁属于呢个物，就佢就触到呢个枝啦。嗱，咁啊，如果我哋某一个人啊，咪一個或者所謂行運啊，行得唔係幾好啦，咁啊出街俾人搶嘢，或者俾人咧係打咗兩巴，或者俾人家咧搶嗰陣時自己反抗啊，俾人篤咗兩刀，啊或者我哋落雨之時，咁啊出街唔擔遮，嗰啲雨咪掉頭淋啦，咁啊呢啲都係屬於啊物咧嚟觸你呢個知覺嘅。咁啊，叫佢啲物啊，系来束你呢个知觉啦。咁你点可以话物不束之呢？所以此一句经文啊，所谓物不束之呢，咁啊，可能嗰啲文字啊，一时咧系写错漏，颠倒咗。所以此一句物不束之嘅经文咧，应该就改为物不依束物。就是属于这个物质，那么他自己呢就不知得自己呢是个畜禽，这个一切的事物属于无情，他就不知得自己是个畜禽，那么他就物不知畜，那么一定就是要这个真根先至知得呢，这些是个畜禽，咁就叫做身知地有畜，就屬於咧係因根有相，就因為呢個身根，咁啊然後先至知得咧呢個畜層嗰種嘅層景，咁就説明呢個畜層啊自己本身咧唔知得佢係畜層，屬於無情啊，咁啊一定要有呢個知覺嘅身根，然後先至顯出。佢系个畜禽，咁就叫做因根系有相。咁如果我就根据呢一段经文，所谓物不依畜，就身之有畜，所谓因根有相啊。咁根据呢两句经文咧，咁嘅下文咧就应该仲有两句经文嘅，所谓身不依根。就畜之有身，咁啊呢两句经文咧就说明啊，所谓由尘然后先至发之， 咁啊呢兩句經文所謂身不知身，就速之有身啊，即係話呢個身根，佢亦都唔能夠自己顯示佢係個身根，因為身根屬於心法，係無形象啊。我哋點樣顯示佢係個身根嘅知覺性咧？咁啊一定要有呢個速塵啊！咁啊，然後先至可以知得顯示佢係個身根。咁啊，所以呢兩句所謂啊，身不知身，速之有身咧，就係屬於由塵及法知。咁啊，説明呢個身根與共呢個速塵咧，就彼此互為因緣。個知身就即速，知速就即身啊，就係話知得有身根嘅，咁啊叫做知身咧，係屬於呢個速塵嘅功能，咁啊叫做即速啦，就名為叫做知身就即速，即係知得有身根，係呢個速塵嘅功能。咁啊知得呢個速塵嘅咧，係純粹。是由呢身根的功能啊，咁就叫做知速就即身啦。佢话即速就非身，即身就非速。就系如果根尘和合咗之后，咁我哋举速尘之时，就冇咗呢个身根嘅知觉啊，咁就叫做即速就非身。我哋举呢个身根知觉之时。就冇咗呢個速塵，佢話即身就非速，咁啊，於是咧就身速而上都完無處所啊，即係能生呢個根塵，竟係虛妄，能何能生啊？你呢個身色咧，只就係破斥能生呢個根塵不可得，所生呢個色啊，咁亦都不破而自破。佢話合身就即為身自體性，離身即是虛空等著，就話呢個速塵合身之時，就係為呢個身根嘅自體，所謂合而不分。咁如果呢個速塵離身之時，就同於呢個虛空等相啊，等嘅指呢個色法，就話呢個速塵離身之時。是同于这个外界的色空之法，那就求这个速尘是了不可得啦。那么内外不成，就中云何立啦？那内属于这个身根，外是属于这个速尘啊。那么如果说尘，这个能生这个根尘都不可得啦，那你所生这个之间之色啊。亦都應該不可得啦。佢話內外不成，就中雲何立啊？咁如果我哋反過來咧，個中不立，即係內外成空啊。如果我哋中間呢個身色都既然不可得啊，咁啊則內呢個身根外嘅速塵咧，呢個本性亦都不可得啊。咁你叫做中不獨立之時。內外的根塵本性亦都空，咁啊則即根就從誰立界啊？即係話內根外塵都不可得，咁你所生的即身啊，咁啊原則從邊一個而立界咧？咁啊以上就係明因緣即空，就係顯呢個空而來狀啦。嗱咁啊空理就係我哋一個學佛嘅人咧。是最重要的，咁啊说明咧呢个波野空理啊，呢个波野部咧，在整个佛法中咧，亦系好重要嘅。咁啊有呢个空理，先至可以破尽我哋嘅执着。咁啊如果冇咗呢个真空妙理啊，冇咗呢个波野智慧真火啊，就难以破尽啦我哋嘅执着。所以呢个庞大智讲啊。佢話羅漢都若悟空，佢擲擊就憑空去啊！佢話圓覺若悟空咧，就整悟三生時。佢話如果菩薩若悟空，佢十方同一處啊！如果諸佛若悟空， 都妙离空中住啊，个空理就必发生，发生就必常住啊。发生以这事，对愚人不自惜啊，咁啊一切不悟空个苦厄又从何到咧？咁啊揭明出世个阿罗汉，佢悟到空啊，咁啊将所有嗰啲执着嘅激发咧，都已经咧就抛晒啦。咁如果圆觉就悟空咧，佢能够醒悟啊三生之事啊，就是、因为佢悟呢个空，你破咗呢个执着，所以佢就能够醒悟三生事。如果菩萨悟空咧，佢悟到呢个十方法界啊，咁啊同一体性啊，无隔碍啦。若是话诸佛悟空啊，妙理系空中住啊。所以空理就是法身，法身就是常住啊。咁啊，可惜我哋嗰啲愚痴嘅人，我哋嗰啲苦恼嘅众生啊，一切时一切处，佢都唔领呢个空理，就等于话处处执着，处处放不下，处处睇唔开。咁啊，根自而来嘅咧，咁啊，梗系咧就起烦恼造罪业啊。咁啊，结果嗰啲生死轮回种种个苦难啊，点可以杜绝呢？咁亦即系话，你想杜绝就生死苦厄轮回，你就只有要悟呢个空理，先至达到你啊离苦厄嘅目的。咁所以以上咧就明呢个因缘所生法，当体即空啊，就系、是、显空如来藏。咁啊！是个当知身速为身，身色界三次都无。咁啊，此一次咧就明因缘所生法，当体即假。咁啊，但有其名而已。咁啊，执身与速及身界三，始终个身字咧应该改为即字，就系、是、呢个身根同埋呢个速尘，内嘅身根，外嘅速尘。咁啊，执身就与速。以及中间呢这个色界，即是这个身色呢，那么及埋咪三种咯，都本非因缘，都非自然色啊，就是明这个因缘所生法，当体即中，就是这个身色不是从根生，不是从尘生啊，亦都不是根尘和共生，所以非是因缘。但你亦都唔能够讲话离开啊！呢、这个根尘而有呢个身色嘅，所以非而系自然，咁啊不落于因缘，不落于自然，咁就唯一中道显空不空而来在。咁啊向下二十五圣各尘缘空之时，咁啊优波离尊者能够悟得呢个身色的状性之故。所以能够一切空离，佛阿难佢又以所名依法为缘嘅真于意识，此色嘅为福，因意所生就以意为界，因法所生就以法为界。佛阿难若因地意中，于以意中就必有所知嘅法名于意。若无前法，就意无所生，离缘无形，就即将何用？佢又即心就与之思量，兼了别性就为同就为异，不同意就即异，云何所生？异异就不同，应我识。若无所识，就云何异生？若有所识，就云何识异？就为同与异的异性无性，皆云何立？若因法生，世间诸法就不离五尘，与观色法及诸声法、香法、味法及以触法，相状分明，就以对因，非意所致，语色就决定依于法生，今与世观的法法何状？若离色空，动离空失合离生灭，就如此诸相。终无所得，生则即空诸法等生，灭则即空诸法等灭，所因既无， 因生有色，作何形相？相况不有，皆云何生？是故当知以法为生与色界三界多无，则意以法及二界三，本非因缘，就非自然色。咁啊，此一科咧，就系名意识界色而系状性。咁啊，意识咧，佢嘅作用就好广阔嘅。嗱，第一有个同时意识，就系依呢个前五识啊，所谓同时生起嘅。咁啊，第二咧叫做明了意识啊，就系指个色缘境之时，佢分别是非好丑啊，系了了分明。咁啊，第三咧就叫做定中意识啊，就于呢个禅定之中，但系缘一种嘅禅定境而起分。咁啊，第四咧就系梦中独头意识啊，就佢在睡梦之中，佢单独缘于一境。咁啊，第五咧就叫做散位意识啊，就话不东不西嘅乍南乍北咧，冇有一定嘅。咁啊，呢个意就系有呢个意识同埋呢个意识咧两种分别。咁啊，若是话依呢个第七系如过去境啊，咁佢未起分别之时，就名为佢嘅意根。若是话一落咗分别是非好丑啊，就名为佢哋意识啦，因为识以分别为意啊嘛。咁啊，意根行相就比较微细啲，所以行审思量啊，好似个浮水一样，所谓分灭不停，波浪相续一样，就系、是、三界嘅微细烦恼，要一定正到阿罗汉果。先至能够断止啊呢个思惑嘅微细烦恼，咁啊意识嘅形象咧就比较粗啊，所谓分别计度，日则想心，地夜则诸梦啦，咁啊正初果正人就可以断，咁啊现在始终说明呢个意识系因缘所生法，当体啊就系、是、即空即假。即是系如来藏啦，妙真如性。咁啊，佛话阿难，佢又语所明，佢哋以法为缘，就生于意识啊。咁啊，始终咧，咁啊，亦都有呢个两重嘅能所。嗱，咁啊，第一重能所咧，就系、是、呢个意根，同埋呢个法尘啦，彼此为缘。有呢个意根，先至显得出呢个法尘。要由呢个法尘先至显示呢个意根嘅知觉性，咁啊意根与法尘咧彼此为缘，就第一重嘅能所。咁啊第二重嘅能所咧，就系、是、由呢个意根缘呢个法尘之时啊，咁然后先至可以显出咧呢个意识。若是呢个意根唔缘呢个法尘之时啊，咁啊就无从生起呢个意识啦，咁啊此就属于咧第二重嘅能所。咁啊讲到此处，就时间已到啊，咁啊向下文长就付于零一。